不等一等的懒惰地开始动别人就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周六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7度。周日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总体来看，双休日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于交通出行没有明显的影响。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受到多起事故的影响，东部环路的压力比较突出。现在东三环京广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对尾排到的国贸桥。反方向三元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排队。反方向望河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方向断续车多。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五方桥。反方向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新西兰移民局从今年10月起对中国留学生专用账户的流程进行简化，相对应的款项也会有所变动。这一变化后，学生的签证审批将会加快，这对于计划前往新西兰留学的学生来讲又是一个利好消息。日前，国内某留学机构发布的2018年新西兰留学报告显示，近10年中国学生赴新西兰留学数量涨幅达90%以上，中国学生选择商科、文科类的占比较高。新西兰留学有哪些利好政策？哪些文科类专业更具竞争力？而作为主流的低龄化留学目的地，对于在国内完成高一、高二或者高三课程的学生来说，如何顺利过渡和申请当地高校？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和大家呢共同来聚焦的是新西兰留学。那么大家都知道，新西兰被誉为世界上最适宜生活的国家，而且呢在这个国家留学，无论是入学的政策、签证的政策以及移民的政策，都相比较这些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呢都会更加的宽松一些。所以呢，新西兰留学的高性价比也就不言而喻了。那么最近新西兰的留学政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啊？那么申请新西兰留学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讨论。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召开全市教育大会，以首善标准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蔡奇书记点赞朝阳实验小学学生行为规范60条，培养学生好习惯。中国国际教育展本周末在京开幕，现场为学生推出出国留学第一课。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市教育大会18号召开，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突出其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首善标准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谱写新时代首都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北京在全国率先召开全市教育大会，标志着北京加快教育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在新时代的全面推开、全面加速，是北京教育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朝阳区实验小学60条行为规范日前被市委书记蔡奇点赞。记者19号从朝阳实验小学了解到，朝实在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基础上，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详细解读，细化出了60个学生行为基本动作，分别对应6个年级，每个年级有10条规范。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蔡奇书记点赞的朝实行动60条到底有哪些亮点？据了解，朝实学生行为规范60条按照孩子的年龄特点分别对应了6个年级，每个年级各有侧重。来自朝实四年一班的苏晨阳和六年四班的于希琴告诉记者，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四年级的行为规范5条的前2条，分别是即使我做了很得意的事情我也不会太炫耀，第2条呢是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不嘲笑别人的短处。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4条，我关心时事，经常通过新闻、报纸或网络了解最近发生的大事，曾经用这一条写过一篇日记，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详细解读，朝实细化出的60个行为规范分别体现了集体主义教育、礼仪礼貌教育、生命教育、感恩教育、公民教育、自理能力培养、自我心理调节等教育内容。朝实德育工作负责老师赵黎明告诉记者，行为规范与学校教材教学有机融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价值观的教育。 那么结合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小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我们把它呢细化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礼仪礼貌教育比如说感恩教育，从这些方面呢我们规划出了60个基本动作，对应到了6个年级，每个年级呢是10条，分为上下学期各5条。我们的亮点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出版了跟60条行为规范相关的这个故事读本，通过故事讲道理，配合学校读书工程，我们设计了60条的小书签还有我们配套的德育作业等等。同时呢，在上学期我们还设计了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奖励卡，这样孩子们在平时的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当他们做得好的时候，老师就会把这个奖励卡发给孩子们他可以是兑换一个物质奖励，也可以兑换一些精神奖励。那么这样通过几个措施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60条的活动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是有措施，同时有要求、有反馈、有评价。 朝实党委书记胡爱国告诉记者，按照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程度设计出的60条行为规范，将儿童发展中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有效结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成长。 我们的办学理念就是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其中用道德引航是这个办学理念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所以呢，我们根据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朝实小学生行为60条，这60条的出台是根据孩子的年龄认知特点出发的，而且根据他孩子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低年级能够见到客人，能够微笑摆手，能够轻声漫步靠右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动作，把这个内容能够让学生能够记得住用得上，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学生的养成习惯特别好。 本台记者苏小坤报道，第19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全体大会19号举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立民做主题发言时表示，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已经走过19年时光，19年来为促进中外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体现了中国对教育、对未来、对人类命运关切的使命与担当。他表示，此次年会将教育现代化、实践与探索作为主题，既合了全球化发展趋势，把握了世界教育潮流，回应了社会对教育发展、人类命运的关切。据了解，今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将会在本周末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观众可以提前注册获取免费门票。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10月20号到21号将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届时将会有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逾500所院校参展。今年展会互动体验和现场面试、语言测评等留学服务将会成为重头戏，为学生和家长呈现内容精彩、形式新颖的出国留学第一课。记者前期采访到了本次展会主办方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雪松，一起来听报道。 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了中国尤其是出国留学这个行业里面的风向标。那我们的教育展览呢，提供了最一手的去了解国外的这些院校或学科建设的包括这个签证新的信息。今年它是俄罗斯作为主宾国，跟另外的36个国家的500余所高等教育机构会到国内来参加这个教育展览。教育展览开始于北京10月20号到21号。那么接下来呢会去成都、广州和上海。教育展从2006年开始实行一种主宾国的机制，也是实行这种展团的这样的形式，接受海外正规的院校报名来参加。在展览上还有这现场的一些面试啊，同时我们也力推校际之间的合作，致力于引进优质的海外的教育资源，搭建中国学生走出国门的快车道。今年的几个特点啊，首先一个特点，俄罗斯是作为我们的主宾国，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俄罗斯会组织近40所高校到教育展览。目前中国在俄罗斯留学的大概有35000名学生，俄罗斯在华学习的学生大概达到了18000-19000。两国政府呢曾经定过一个目标，就是希望2020年的时候，我们双向的留学的总数能够达到100000人的这样的规模。中俄是。 2019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上申请日前启动，明年港大计划在内地招生300人，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录取。即日起到12月18号有意报考的学生可以登录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站进行申请。根据规定，参加2019年高考的考生都可以申请报读港大。据了解，明年港大将继续面向内地申请者开放多元卓越入学计划，在多元卓越入学计划中表现优秀者将会在2019年高考前获得香港大学的入学优惠或有条件的录取资格。粉笔、教鞭、黑板、投影仪、白板、录音机，无论是教室的老三样还是新三宝，都正在被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所替代。育英中学近日牵手科大讯飞签约合作共建人工智能应用示范校，将借助新兴三宝全新升级学校的教育教学手段。学校校长徐素霞表示，双方将从建设人工智能环境、提升师生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培养师生人工智能思维三大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人工智能示范校的建设将以校园科技节、人工智能嘉年华、人工智能创新科技大赛、国内外人工智能高校研学等活动形式深入开展，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校园文化的融合创新。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聚焦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就是新西兰。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 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新西兰移民局从今年十月起对中国留学生专用账户的流程进行简化，相对应的款项也会有所变动。这一变化后，学生的签证审批将会加快，这对于计划前往新西兰留学的学生来讲又是一个利好消息。日前，国内某留学机构发布的2018年新西兰留学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学生赴新西兰留学数量涨幅达90%以上，中国学生选择商科、文科类的占比较高。新西兰留学有哪些利好政策？哪些文科类专业更具竞争力？而作为主流的低龄化留学目的地，对于在国内完成高一、高二或者高三课程的学生来说，如何顺利过渡和申请当地高校？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来自新西兰国际教育推广局的高级教育经理叶方民，叶老师您好。 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启德教育留学事业部的产品总监，也是新西兰留学专家刘爽老师。刘爽老师好。 听众大家朋友好。 嗯，好，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呢来关注新西兰留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其实我们一说到这个新西兰呢，总感觉这个留学目的地国家啊，在这些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当中有点不温不火啊。你说它是非主流吧，好像也不是，但说它是主流呢，其实去的中国的学生相比较英美来讲还是人数比较少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它会呈现一个逐渐攀升的一个趋势啊。叶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介绍，现在在新西兰一共有多少中国的学生？ 新西兰其实说不温不火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从我们官方数据来讲，从过去的五年是一直在攀升的一个而且是两位数以上的这种攀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来讲的话，对于新西兰这么的一个小国， 嗯，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470万左右的人口，然后拥有的这个留学生的人数来讲实际上是比较多的。 嗯， 比如说我们目前在2017年的话，我们的统计是大概是12万5千名左右的国际留学生，那其中中国留学生是占了大概是4万左右。 嗯， 所以这个数据来讲其实还算是不错。当然其实今年2016年和2017年之间的话是稍微有小小的一点跌幅，大概跌了的话是5%左右的一个跌幅。但是我们如果是从中国的数字上来看的话，我们反倒是增加了。它主要的一个跌幅的影响是印度学生前往新西兰数字是比较大的一个减少。 哦，减少。 对，所以才会导致我们总体人数的下降。但是总体在中国是上升的。 嗯，刘老师这个因为在留学这个一线工作啊，您的这种感触会更深吧？ 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新西兰的这个留学人数其实也是这几年来一直在稳中的增长。 嗯， 那学生的群体也不断的在变化。 是一个什么样群体的变化？年龄层次的一个变化吗？ 对。 嗯， 现在来讲呢，申请研究生的学生啊，这个比例是从2014年之后，它的这个比例在稳中的在增长这个群体。另外一个来讲呢，因为刚才我们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新西兰是一个主流的低龄国家。 对。 那目前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申请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比例每年也在逐渐的提高。嗯，对。 就是这个两头的学生现在在增加哈。 对。 对，因为从我们官方的数据来讲的话，两头一个就是 school， 就是低龄化，低龄化就是中小学部分是增长了9%。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学，大学是2016跟2017年，2017年是比2016年增长了7%。 嗯， 所以这两块的头，这一头是增长的比较快。嗯， 如果要看这个数据的话，是不是在新西兰留学的中国的学生毕业之后留在本地工作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吧？ 实际上来讲，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官方数据，因为有些学生的话，他不一定说他毕业了，他能找到工作，他不一定会留下来，或者的话，我们没有完整的对这样的一个有多少学生完成学业以后还留下来工作。当然其实在政策的方面来讲，我们是允许他读完以后他是留下来工作的。 是，其实这几年呢，新西兰对于这个中国学生或者说对于国际学生，他的这种利好的政策其实是不断的。其实很早的时候，包括学生签证的这种简化的手续，包括今天我们说这个在十月份的时候也刚刚 进一步，这算是进一步简化了学生签证的审批的手续。 对，因为像 更快啊。 对，像刚才广播上已经有提到，就是我们的 FTS 留学信用账户的这种程序上的简化，其实移民局一直都在不断的简化，然后让学生更容易的或者是更快的拿到学生签证。其实我们的整个中国学生的这个获签率，就获批准的签证的率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大概是超过96%到99%之间，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很高的。 当然这个政策好像还不是最重磅的政策，对吗？ 对， 今年还有一个更利好的政策。 对，因为实际上来讲这只是简化程序而已了。但我们的话实际上在八月份的时候是公布了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这个政策是 base 在我们的所有一个叫做国际教育战略2018到2030年的这个公布。而这一个公布这个战略的话，将重点其实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总体目标是提供这个卓越的教育资源和学生的体验。然后第二个是达到一个可持续增长。第三个是培养全球公民。这样听上去好像有点比较虚， 对， 但是呢，我可以讲另外的其中一个重点。这个重点的话，就是在可持续增长这一块，我们是将重点从经济优先转向促进新西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利益发展。怎么理解呢？经济优先，以前的整个重点，我可能就是为了增长学生的一个素质。那就是比如说增加学生的学费啊，或者让做总体的这种出口教育的产值增加，这是以前的一个重点。但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整个重点调整是利益发展的话，那就是从 quantity 就是学生的数字转向一个 high value。 high value 就是说这个学生是高素质的学生。所谓的高素质学生就是学历。然后他将来他可以是为新西兰的或者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重点。所以呢，他毕业后的工作权利我们就变成了，如果是拿到了七级是什么概念？就是学士学位以上学历的学生，他可以拿到3年的开放性的工作签证。 以前是几年？ 以前只有1年。 哦，从1年变成了3年。 变成3年了。但如果是只是证书的大专课程的学生呢，他只能拿到1年，就是这个维持不变。所以呢，这一个整个力度是加大的。 这就是从量到质的一个深刻的方向性的变化。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鼓励的话，就是我们的 PhD， 但这个政策一直都会有的。就是如果在新西兰就读博士课程的学生，他是可以享受与本地学生同等学费待遇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学费，本地学生就读博士学位的话，只需6000到7000块纽币，也就大概3万到4万块人民币。国际学生同样。然后这是一点，学费便宜。然后第二点的话，博士学生是可以全职工作的。然后第三点，博士生他如果有配偶的话，配偶是可以带过去拿这个工作签证的。如果这个博士生他是有孩子是就读中小学年龄的，18岁以下的，他是可以免费就读我们的公立中小学的。所以这个条件是非常的优惠， 非常优惠。对，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在政策给予上，给予了这个国际学生更多的这种优惠。那么对于现在更多的去选择新西兰作为自己的留学目的地啊，刘老师一般听到的学生选择的原因都是什么？ 这个原因呢，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大家会选择新西兰的这种教育质量会放在第一位。但是通过我们近期的一个调研会发现，教育质量是很多家庭和学生选择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在哪儿呢？它的环境和文化。可以看到，其实出国留学来讲呢，特别是像新西兰这种国家，你肯定是要学习时间要超过2年、3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也就是说，人们中国学生和家庭不再往往关注于教育质量，他反而也会关注这个国家的环境啊，人文文化呀，会给我带来什么。也就是说，从教育质量和生活文化这种体验，他更加关注。所以来讲呢，这是基于中国学生和家庭对于新西兰选择的主要两大原因。然后其次就像移民政策呀、安全呀，这也是家长和学生非常参考的两大点。 另外一个，现在中国家长关注孩子出国留学还有一点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对， 对吧？新西兰安全吗？ 对，新西兰其实很安全。新西兰的话，因为我在新西兰留学多年，如果是说有一些恶性案件， 的发生，比如说杀，就是 murder 谋杀，或者是一些绑架的话，它很容易就上到一个头条，就全国这样的一个头条。那其实证明这一点的话，它非常安全。好，另外一点的话，如果在新乡，其实很少见得到警察。而且警察也不配枪，所以你基本上没有见到配枪的警察，这点是表现其实这个社会是非常和睦的， 对。而且新西兰来讲呢，它也是枪支管制国，所以很少能看到新闻上有发生枪击案这种新闻，在新西兰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呢，中国的同学选择新西兰出国留学呢，会有多种多样的理由啊。我们在此之前呢，也是采访到了在新西兰奥坦哥大学读医学的这个女生叫木子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她当初选择新西兰留学是为什么。 我当初选择新西兰是因为我的专业问题，我想学医，所以在排除非英语授课的国家之后，我在明确了剩下的几个国家中学医都相对有一定的限制，像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的本科是没有医学专业的，以及如果你想在英国上学的话，想学医，他必须是高中要在英国就读，所以我选择了相对来说没有太多限制的新西兰。当然呢，没有选择澳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澳洲可能生活的花销相对来说高于新西兰。 这属于比较实在的理由啊，这个两大理由，一个是专业的考虑，另外一个是这个费用的考虑。咱们这个时间段呢，因为马上要结束了，先说这个费用啊，跟同处于一个大洲的澳大利亚，这费用上面能究竟差多少？ 这个我来讲吧，费用应该是在5万到10万，甚至到15万不等。 你是说相差吗？ 对， 相差5万到10万到15万人民币。 对，每一年。 啊、一年。 对、 哦， 学费和生活费啊。 所以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 对， 确实挺大的啊。另外一个呢，他讲到的说这个学医是因为在本科阶段新西兰是有提供医学类本科教育的。 对，而且来讲他可以接受中国学生，你是高中结束的学生或高二结束的学生，先到他那儿读大学的预备课程、大学预备课程一年结束之后再进入他相关专业去学习，当然他是有考核的了、比较严格。 那么对于这位同学，其实他就读的奥塔哥大学学习的这个医学专业啊，他在世界当中的这个排名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有可能不太了解新西兰这些院校以及相关专业在世界上的一个排名，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再请两位专家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究竟去新西兰留学他们的优势，特别是教育教学的优势在哪里啊？具体怎么样去做这个申请，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取得沟通联系。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基本上可以能够节约5到15万人民币啊，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对于这个专业来讲，医学类的专业啊，咱们先就事论事一下，他这个医学类的专业，这所大学的医学类的专业，在这个当地是很有名吗？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相关的专业都是排名很靠前的吗？ 是的，奥塔哥大学的医学它有两个方面。首先来讲呢，它的医学牙医，特别是牙医，在全世界排名前10。它这个牙医专业当中呢，不仅是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其实比较是属于小众群体，极少数的学生，本地学生，更重要的是它也吸引了一些欧美的一些学生来学他的这个牙医。还有呢，它也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这个定点委培的就委托培养的这些医科类的。另外一个来讲呢，新西兰的这个奥塔哥的医学院也是新西兰唯一一所医学院。 嗯， 对，所以这个学校呢来讲，它的世界排名也是新西兰世界排名是排名在150左右。另外一个，它也是新西兰第一所大学。 我补充一下吧。 好，李老师。 医学院其实是两所，一个是奥克兰大学医学院，另外一个是奥塔哥大学医学院。但如果牙医的话，只有奥塔哥大学有牙医。 嗯， 所以如果真的学生们要想读医学的话，只能去这两所大学。 哦，好，嗯，这是在这个医学它在世界当中的一个排名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在新西兰来讲，我们说讲到它的这个留学的优势，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的学科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您先回答个听众提的问题，好吧？ 好， 这微信网友赵海义询问一下，说想去新西兰留学啊，女儿呢是今年新大一啊，一本在读财会专业，想咨询一下新西兰有没有财会专业的大学，几年制，每年费用是多少？ 新西兰八所大学当中都有财会专业，就是所谓的会计专业，学制呢13年，那大概的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在一起是15万到20万左右。 15到20万人民币。 对 啊，您说到这个财会专业啊，因为前不久应该也是启德咱们出的一个调查， 嗯， 是吧？一方面呢是留学生的数量在涨，另外一个中国学生选择商科文科类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包括像刚才我们说财会专业，这也算商科类的吗？ 对， 是吧？啊，那么这个商科类、文科类，具体到一些什么样的专业是咱们中国学生特别喜欢的？ 是这样，其实商科当中，不管他这个中国学生不管去哪个国家，商科申请的人群永远是最多的。 嗯， 像在商科当中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财会专业，其实我们叫会计专业。 嗯， 另外一个像金融专业，管理类的，这个中国学生是非常非常申请量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来讲，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文科，其实新西兰来讲呢，它的社科这方面的这个专业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来讲呢，像它这个这些专业当中有很多都是在全世界排名前20、前50的这种专业。像刚才如果文科当中呢，近几年来我们申请量比较多的是学教育的这个学生， 教育学 对 啊。 这个文科当中比例是占比比较多的，剩下有的是学艺术和设计的学生，比例也蛮大的。 嗯，叶老师能介绍一下吗？因为本身我们是做教育的啊。 嗯， 这新西兰的教育学专业很有名吗？ 新西兰教育打比方来讲，奥克兰大学，奥克兰大学它的教育学，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奥克兰大学完成我的教育学的专业的。 嗯， 那新西兰目前来讲，它教育的排名是大概是全球前20到25之间， 哦， 这样一个排名，所以非常的靠前。 嗯， 当然其实来讲，排名这个东西，如果是说它排名越高，它自然是越难读的，所以教育并不是那么好念，所以它要求雅思是要7分，它才可以读它的本科的。 哦， 对，所以当然还有别的专业，其实新西兰也是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是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会忽视的一点，就是新西兰其实这种影视后期制作，还有这个游戏制作， 嗯， 还有就数字媒体这一方面的，其实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嗯，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所看到什么《霍比特人》啊，《魔戒》啊， 对， 还有《金刚》啊，这些全部的后期制作都是在新西兰完成的。 哦， 包括《战狼二》的后期的音效的制作也是在新西兰完成的。 嗯， 是的，对。 就是新西兰这叫影视 后期制作， 对相关的专业， 对， 都是非常有名的。 对的 啊，那这些专业在申请的时候会不会 比较难一点？ 其实来讲，它并不是说它的学术上面要求难，它更多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学生，他如果要申请这一个专业的时候，他需要提交一个作品集， 嗯， 就是说这个需要是有艺术、美术方面的一个功底的，这个方面其实学校是非常看重的。 嗯， 但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因为我们的学校高等教育的话，并不是只有大学，它实际上是有三大块组成，一个就8所的公立大学， 嗯， 还有16所的国立理工学院，还有这种几百所的这个私立高等院校，就这三块组成。那我们的大学的话，谁都知道，很多学生有可能会看排名，但是呢，理工学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会觉得这是职业教育，比如说什么职校之类的。但实际上新西兰的理工学院是属于应用型大学，所以它的入学的门槛的标准跟大学是一样的，所以并没有更容易。它唯一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可能就采取大班上课，比如说有可能100人200人一起上课，我们所谓的 lecture， 对吧？那如果是说理工学院的话，它采取小班的，比如说20个人30个人甚至50个人以内这样的一个小班教学。那小班教学有一个好处，因为它实践性非常的强，就是说学生他其实在理工学院读完以后，他反倒是很容易找到工作。 而且来讲理工学院来讲，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是比较频繁的。我们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学生，他已经在奥克兰大学就读了，但是他还有转到理工学院去就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更喜欢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一些，他比较关注他周围的人和环境。 这种互动是一种具体什么样的这种做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 形式？老师会认识每一个学生，但是在大学里面的话，这个教授不一定会认识每一个学生。举个最简单一个例子，在大学里面上课，你即使不上课，老师有可能不知道。 对， 但只要你考试通过了，每次考试你就通过了，你就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但理工学院不一样，他有可能是要看老师会看得到每一个学生，所以呢，很多时候的话，他教的东西我们叫 hands on。hands on 就是说他会更注重于学生的动手能力，你需要做。所以这种的话，你需要实习，所以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基本上是属于小班制的那一种，对吧？ 对， 一个老师有可能带个10几个这样的这个学生。所以呢，就每天一个老师就对着这几个孩子。 对对对，比如说这种私立的高等院校就更甚了。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 media design， 就是这种数字媒体方面的，其实更有名的反倒是这种小的私立语言培训私立机构，因为他们只教一个专业或者两个专业。 像这种私立的院校和这个国立的公立的院校，这个费用上面能够差多少？ 私立院校的话呢，这个还是看专业和学校的不同。大学收费肯定会更贵一些。那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就学费而言，某一个专业的学费而言，可能会相差也不会特别多，大概人民币2万到3万一年。 2万到3万、 但是刚才像叶老师提到的，像媒体这方面的价格跟大学差不多的，因为他这个学影视传媒后期，对学生这个耗材是要求比较高 的。是的，这就跟他们在国内读艺术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 对吧？东琴呢，想问一下，说这个。听说新西兰的这个农业方面的专业，农学方面的专业啊，说比较的知名。他说孩子呢现在北京农学院读大二啊，想研究生阶段呢去去这个新西兰读研究生啊，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学校和专业吗？ 大学2所，一个是梅西大学，梅西大学是之前的前身就是农学院，所以呢，它的农业方面是世界前列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林肯大学，林肯大学有两个，一个比如说什么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还有它的 landscaping， 我们的所谓的景观设计这之类的城市景观设计，所以这几类都是这两个学校的重点，而且很多。中国学生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中国学生会选择这农学。农学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跟经济相关的，就农业经济学。学农业经济的话，并不代表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去耕田啊、种地啊之类的，现在已经不是了。新西兰的所有的农业都是机械现代化，所以呢，你会发现一大片的农场可能只有几个人管理，所以他所以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现代化的管理的手段。所以他学的更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操作。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刚才讲农业经济，我就知道是我们之前是知道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学农业经济，然后学农业经济以后，结果呢被当地的一个我们的市政府。然后给招聘了过去，因为他第一个他会中文，第二个呢，现在中国的这种农业经济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多，比如卖奇异果啊， 或者是葡萄酒啊，这些都是跟农业相关的一个农业产品。 嗯， 所以这方面并不是我们在所谓的跟土地耕种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对，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的这种概念了。 对的 啊，农业在这个专业当中留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应该会比较多吧。 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当时实在找不到一个中国人 啊， 所以他整一个代表团的时候呢，就由这一个学生结果作为一个带队的，然后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结果市政府就给了他一个工作签证，结果最后就留下来了。所以其实这个表示其实在新西兰其实还是很短缺的，特别就是中国人。 还有哪些专业在当地就业会比较容易一点呢？ 其实有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更多的学生其实有可能去读商科， 对。 但商科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点，因为太多的学生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想读什么，结果去选那个商科，最后自己不喜欢，但实际上来讲，新西兰的很多短缺专业是跟技术性的会相关，比如说理工类的这一些，工程类的这一些都会，或者 IT 实际上都会。当然刚才讲的数字媒体啊这些都会，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惠灵顿其实它是要打造一个数字媒体之都，所以呢很多的影视制作都在那边需要人，所以这样的一些专业都是我们所需求的。 对，刚才我们也提易老师也提到了像工程和计算机方向，因为近几年呢，就是新西兰也大家也知道是个移民国家，那近几年呢，新西兰的这个房地产业也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呢有的学生也是想学这个房地产相关或者是土木工程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来讲呢，它在新西兰是一个紧缺移民的专业，另外一个来讲，在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呢，就像计算机，因为新西兰的这个计算机或者 IT 相关的这个专业背景专业开设的比较全面。另外一点呢，像 IT 方面的人才在当地也是非常短缺的啊，这样也造就了他的就业呀、移民都有很多优势。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专业，就是这个像中国学生现在也比较愿意申请的是食品相关的，就业然后包括收入也是非常不错的，乃至回国就业也是稀缺人才。 是，那么对于新西兰这么多的优势的专业啊，还有这个诸多的院校，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啊，我们呢一起来先来听听这个奥泰戈大学我们的这位木子同学啊，他给出的建议。 选学校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想学的专业在学校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不能光看学校的总排名。可能我想学的医学在奥克兰大学就并不是非常的出众，但是在奥塔哥大学医学就相对来说非常好，他们有新西兰唯一的牙医学院等等。但是当地人其实并不是很在乎排名这个事情，所以当你问他们为什么想来这里上学之后，他们会可能告诉你，因为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我可能只想换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或者是说我脱离家庭，我独立生活。但是学校这个东西主要看你在乎这个学校的什么点，以及你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我们再来选择一个学校。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刚才这位木子同学其实他提的是一个总的一个标准，就是不能够专门的去看排名，还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去选择学校啊。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 对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在因为我在新西兰从2002年开始就已经从事教育行业，我们在招下面的人的时候从来不看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这个没有用。他只要是本科毕业的，本科毕业以后更多是看他的 interview 里面他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叫 soft skill，就是他的软实力。soft skill 的话更多表现，比如说你的 presentation， 你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在公众上做一个 public speaking， 就是公众的演说能力，还有你是不是很清楚能表达出自己想所有的意愿，所以这个的个性化是更看重的。 更多的是这种其实是课堂之外你自己本身的这种能力的呈现。 对的，对的， 是吧？ 中国学生很多时候就缺了这一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中国学生永远喜欢跟中国学生在一起， 对， 结果大家说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愿意上台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说或者演讲。但是呢这个是在大学里面是必须要的东西。所以呢选自己合适的专业，选自己想去的学校，这个很重要。 对，而且新西兰来讲呢，其实大家也看到，其实所有的这个排名都是外面就是 新西兰国家以外的这个人或者是这种媒体给新西兰做排名的，他们本土人是不讲究这个排名的。嗯、另外一个来讲呢，其实像穆德同学提到了，新西兰呢几乎是每个大学都有每个自己大每个大学的优势和强项。嗯、刚才易老师也提到说，梅西他的农学比较好，因为梅西他最开始就是像他的主校区是在北帕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土地可以做研究学习，嗯、这个也是我就举这个例子哈，就是证明新西兰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优势和专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那学生他自己的这个新西兰教育一直是鼓励学生要有一个独立思维的学习能力，要有一个创新性的这个创新性的思维批判独立批判的这种思维逻辑，在他渗透在他高等教育当中每个环节里面，那甚至是中学小学他都会培养学生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所以来讲，他是真正的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独立自我的学生，而不是说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观点的，这个不是他教育的本质。 好，来看一下兰若的问题。他说我是高二学生啊，这个明年上高三，想的还比较长远啊。他说我成绩还可以，毕业之后呢想去新西兰留学，想问一下一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再有一个呢就是看不看国内的成绩，是看国内的这个平时的成绩呢还是高考成绩啊。咱们分成两部分吧，先说这高考成绩啊。新西兰认不认中国高考成绩？ 刚才讲了八所大学目前除了奥克兰大学以外，其余的七所都认可这个以高考成绩进入大学一年级。那除了林肯大学是看高考总分的70%以上，达到了高考总分70%以上就可以就入大一了。那别的六所的话就是一本的分数线。那就可以了。 只要到一本的分数线。 对，到了一本的分数线就可以。这个是最低标准啊。 好。 要看专业的不一样，然后再有不同的标准。 好，这个是只有这个。 对。 八所学校认可中国的。七所。 对。 认可是中国的高考成绩。啊。其他的这个学校目前还不认。 是这样的，刚才易老师说这个只是新西兰八所大学在理工学院当中，因为理工学院也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工学院也是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的。它大概是理工学院的入学标准大概是在二本线啊，中国的 二本线就可以了。 对，大学是一本线，理工学院基本上是二本线。 除了像这个有高考成绩之外像我们的高三毕业生他如果要做申请的话，除了高考成绩还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成绩？ 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学生的问题啊，他在纠结的，对于我来讲他在纠结的点是我要什么样的成绩。如果他已经确定高中的他的本科肯定是100%要在新西兰完成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学生高二结束就可以先去新西兰留学了。那这个呢我们也是按您的套路，就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如果他是高二完成的话，他要到新西兰先读一年的大学预备课程。大学预备课程来讲呢，他几乎都是在学大一的课程，跟你假如说我选择商科方向的，这一年当中我要学6到8门专业课在里面，为大学做好这个大学框架吧做一个过渡。然后呢他的要求是要求雅思基本上是5.55分，雅思5.5分。然后那个成绩刚才学生可能也在关注，那他在校的成绩我们是对学生有要求的，基本上是他的成绩要在平均分，如果100%的话大概80分左右才可以但是如果假如说他的雅思成绩暂时提供不了，他可以先到新西兰的大学读语言，待语言关之后再进入预科或者是后面本科的主课学习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如果他拿着中国的高考成绩进入到新西兰的大学去学习的话，他额外还要准备一个雅思考试，雅思的话呢是雅思6.0，单项不低于5.5就可以了。 如果要做常规的这种申请，就是我不拿中国高考成绩，我在高三结束之后去做这个申请，怎么来做呢？ 也是要先读大学的一年预科，大学预科读完之后再读本科。所以我说，如果这个学生要确定的话，他就高二结束走，因为在读大学预科来讲，你不管是高二结束还是高三结束，你走的路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节省一年呢？ 除非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学生想读，可他通过理工学院这条路走，他就可以高三读完以后去理工学院读一个大专课程。大专课程，我们的大专是2年的大专。2年读完以后再加1年，他就可以拿到这个学士学位，就本科了。所以呢他在转这个的时候，读完大专的时候，他可以在理工学院里面继续读他的本科，他也可以转去大学里面去就读他的本科。这些都是可以转性的，不需要再另外考试的。 明白。但是就是在国内吧，他会有一个，你比如说我在国内我先读一专科，然后呢我再升本，但是你的第一学历呢就变成了专科了。那像我们在新西兰这样操作的话， 没有。 刚才叶老师来讲，我回国我来去再做认证的时候，是认证了你的 本科。 本科， 对。 啊、 对，所以这个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话、基本上这两条路是完全不同的路。 对， 你需要一个考试你才能考、然后专升本的证书可能也不太像这种完全本科科班出身的这个学历。那在新西兰的话，你只要过去了，你拿到的就是一个学士学位，这个大学学士学位、当认可的时候，中国教育部还是这样进行一个认可的。 好，卡洛琳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听说去新西兰留学呢都得要读一年的预科啊。是专科，他说我自己呢，现在呢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预科能不能过，雅思 5.5 呢，他说我努力的还行，但是最怕预科过不了。新西兰上的预科一年大概是多少钱？再有一个，预科都学什么呀？ 是这样的，新西兰的预科呢，一般学制是8到12个月，但常见的是8个月。它预科来讲，它是分方向的。比如说我本科以后想学商科，就刚才您提到的，我想学财会类的。然后呢，它分为商科、工程、文科、IT 啊，包括叶老师提到那个艺术设计这方面，它是分为领域的。我先选一个主要的方向，主要方向当中呢，我进入来之后，我在这个预科当中8个月时间，我要至少学到6门课。这六门课，比如说拿商科学生为例，这六门课我要学什么呢？英语是必修的，剩下呢有数学、经济学啊、会计还有计算机一些相关的这个工具课程。那学生担心的是我能不能毕业，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出勤率啊非常好，另外一个他每学校的这个按时完成老师的作业考试，包括上课堂的表现如果不错的话，他通过这个预科考试应该是可以的。而且其实新西兰的大学预科如果学生努力的话哈，他的这个通过率都是在80%以上的。 好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新西兰的留学啊。那么因为明天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呢在北京就将率先开幕了，大家想去见见叶老师的话，明天在国家会议中心能见到，是吧叶老师？ 对，没错、我会站在最前面。 明天这个新西兰整个的展团，明年就是今年大概有多少学校来到展会？ 这一次主要来了13所的高等、还有包括学校的一些院校，就五所大学，就奥克兰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林肯大学、梅西大学、还有奥塔哥大学都在。还有理工学院是来了3所，一个中部理工、东部理工，还有一个是坎特伯雷理工，3所，然后还有4所的这个我们的叫私立高等院校，比如新西兰New Zealand Tertiary College， 就是新西兰高等学院，新西兰高等学院是负责幼教方面的专项，然后还有一个太平洋酒店管理学院，所以他专门做酒店管理的，还有一个是奥克兰商学院，但一看名字就叫商业为主的，对，还有另外一个是预科的，就是 ACG 是专门提供大学预科，还有高职业教育培训，还有中小学，因为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教育集团。 好，那么这一次呢，带来的这个各个层次的学校啊，来给大家提供这个咨询服务。那明天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国家会议中心啊，来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啊，特别去找一下叶老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就到这儿先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谢谢。 好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段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啊，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带给各位的是品读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平。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山，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著》《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儒家经典文献《大学篇》的下半部分。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之谓修身在正其心。正心，你看我们身上，我们体内愤志就愤怒，一旦愤怒了，你的决策麻烦了，往往不正确。诸葛亮和司马懿渭水对阵，老奸巨猾的司马懿说，你诸葛亮，你从四川打到快到陕西甘肃交界地带了，我不跟你打，我打我打不过你，我让你后勤出问题。那么诸葛亮可是他为了国事啊，研究了司马懿，好面子，那好，羞辱你，把你的使者，你派使者来，我也不杀他，我把他胡子薅了去，给他插上粉，穿上女子的服装，古代呀，现代人无所谓了，干嘛给你送回去。这司马懿一看，耶，诸葛亮你骂我是女的，那家伙火冒三丈，组织军队要冲，就冲出去了，准备。好在当时有个大将军叫辛毗，拿了个斧子，迎门一战，督军把他拦回去了。老奸巨猾的司马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愤志了，不得其正了。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情绪不要做主。我们中国人呢，很少谈理性这俩字。我们说什么，你让干扰理性的因素消失，理性就出来了。啊，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知其所见恶而辟焉，知其所畏敬而辟焉，知其所哀矜而恶焉，知其所傲惰而辟焉。什么意思？下边说齐家的问题，实际上都属于这个内心的问题。 大学告诉我们，愤志、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都会对一个人的内心和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使自己的内心端正，行为不出边际。 孔夫子对一个学生曾经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子语这个人叫谈谈灭明，应该是子游推荐他，很有德行，就是长得丑。哎呦，孔夫子这个人也是好喜欢美男的，结果看了以后噔噔吓了一跳，跟那儿以后啊就有点不太正眼搭理他。后来人家子语做了一些事情，孔子检讨，注意这是孔子说，我错了，我以貌取人，失之子语。那这种错误，控制好自己的好恶情感，这个也有正面的例子。比如说萧何跟曹参，俩人都是一等功勋，但是功勋谁最大，谁数二，有过争执，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和谐。但是萧何知道曹参这个的志向，曹参这个脾气秉性，萧何知道什么，我死了以后谁能接这个相位，继任这个宰相，能沿着我们制定的路线走，是曹参。这个尽管自己对他啊，俩人平时来往很少，见面老抬杠，脾气不对头，但是萧何临死的时候还是推荐了曹参做他的继任者，于是留下来历史上一个美谈。所以这个什么叫修身正心诚意，说了半天是像我们内心中那种偏颇、那种私意、那种情绪向他们开战，从而反着说，你才能正确的决策、正确的思考、正确的对待人，你这才是一个做事儿的人应该有的起码的做人的人格底线。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大学过时了吗？当然你还可以觉得它过时了，那好，这个是自由时代，我们不去干涉。但是我觉着，对我们这些人讲，我们都是上了大学才正看这些文献，好长时间没看懂，看懂了以后出冷汗呢。我看你不论走到哪儿，大概你离了他 接着就说治国的问题。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交而能交人者无知，古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这就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你治好家了，原理你就得到了，有了这个原理向外推就可以啊治国。接着就说古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你是贵族家庭，你是个领导者的家庭，你要给万民做表率，你的家庭收拾好了治理好了，天下的家庭向你学习。所以在中国古代当个王，你既要管政治的事儿，还得管社会的事儿，教化。这和这个止于至善的那个最高目标是相统一的。我们曾经说过中国是文教的国家，教化论，所以君子要起表率作用。另外接着马上就具体化这个内容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实际上这就是把孝悌之道这种家庭伦理推向社会啊，慈者所以始众也，康告曰如保赤子，慈爱，老人对后辈的慈爱是领导者对弱者对一般民众的必然有的心态，都属于家庭的德行扩大为政治的德行，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接着心诚求之虽不重不远矣，你如果真心的去追求这个目标，你就是达不到你也不会离得太远，你不会背道而驰。所以说人要知好知歹，知道自己方向，你就不至于走错了啊。然后就说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谦让一国都跟着你学，这就是孔子那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接着就是此谓一言愤世，一人定国呀。一句话可以把事情败了，一言可以把国家兴起来，要点在哪儿？要点在你君主的表率作用。所以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你反正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呗，你像桀纣啊你这种人，你整天暴虐老百姓，就好打个人呗啊，你总得有点总得大家追求平等啊啊。所以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你发一个政令，你发下来了以后大家看他怎么做，看你的配套的做法，这就是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话做的造的句子造的非常工整好好看，自己做到了你再去非议别人的事情，你没有不要求于人，身教重于言教，家长如此，在古代一些贵族国君也如此，所藏乎身不恕而能欲诸人者谓之有也。你自己不厚道，不能宽容别人原谅别人，你想让别人也理解你也原谅他人办不到。管仲跟鲍叔牙交往一块儿做买卖分钱了，管仲悄悄往兜里多揣，一般人不掰了吗？但是鲍叔牙说家里穷人情至短，原谅他了，替他找找理由。总之管仲有100个缺点，鲍叔牙有101个宽容，而这个宽容每次都伴着要找到理由。我们今天人啊，今天的人非常需要在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注意当别人做了一些好像对你不利的事情，你不要先把他想象为这是要敌对你，你先想这是无心之过，这是有他的特殊原因的，这样的话你拯救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拯救了你自己。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备，是与君子有协矩之道也。协矩之道就是做事情的这个规矩，也可以说就是有点像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永远的一个规矩，强调这种法则性的不可改变的这种东西叫协矩之道。那么什么呢？你上在上位者，你养活知道尊老，老百姓也跟着知道尊老，上边你抚恤那些孤寡的，哎，老百姓就不背叛你，不跟你离心离德，这就是君子的做事的基本规矩。接着下面说，所恶于上勿施于下，所恶于下勿以事上，所恶于前勿以先后，所恶于后勿以从前，所恶于右勿以交于左，所恶于左勿以交于右，此之谓协矩之道。协矩之道是什么？就是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所欲的想推给别人，有好也可能有坏，但是你不欲的 你不能推给别人。为什么？这是最最的底盘，做一个好人最基本的底盘。因为你不愿意的，别人一定不愿意。你不愿意生病，你不愿意没钱，你不愿意受屈辱。注意，只要是人，这种好恶是一样的。接着，诗云：“乐之君子，民之父母。”民和君什么关系？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什么叫民之父母啊？顺着老百姓的好恶走。老百姓好生活富强富裕，你也给老百姓做这个事情。老百姓厌恶社会暴乱，厌恶欺压，厌恶是不公正，消除这种现象，顺民心，你就是民之父母。这儿接着，诗云：“因之未丧失，克配上帝，一介于因，俊命不易。道德重则得国，失重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引了一句《诗经·大雅》的诗，说殷商没有丧失大众以前，他们的命是配上天的。什么意思？就是老天呐，中国有句老观念，我们这批我们的老百姓，他谁是他的真正的主人？是上天。但是老天爷没手没脚怎么办？他要找代理人替他管理。找代理人的标准是什么？有德者被选中，无德者被抛弃。所以当夏朝建了政权，一开始做得不错，做到夏桀开始欺负老百姓，老天爷听到了，然后准备找一个新的代理人，找到了商汤。商朝到了后期，出现了商纣王，不待老百姓，老天爷又开始乃眷西顾，此为宇宅。诗经里这么讲，干嘛？找到了周人，因为他有德，周文王对老百姓好，把他立上来，这叫什么？这叫革命。什么意思？当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这个商纣王，这不是说我们人在做事儿，是奉着老天爷，是老天爷背后在操作。然后一见于殷，注意这句话说到殷商，说殷商没有失去天意之前，他也有大命，我们周人应该有见于殷，干嘛？使我们的大命不被改换。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所以君子要先慎乎德。哎，引出来一个话题，什么叫德？德应该怎么做？接着，有德则有人，有人则有土，有土则有财，有财则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你去抓钱，整天没完没了的抓钱，丧了民心了，完了。所以逻辑是什么呢？有了德，老百姓归你，你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能生财，所以有了财了，各种用度就有了。是故言备而出者，亦备而入；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这个话对人生有教训，这钱不是好来的，一定不好花。你说话逆着出去，一定逆着回来。不信你到马路上去试试，骂人家准骂回来，而且可能还揍回来。贪财好色，这钱不是好来的。花的时候注意，有些人都没花着，就这个了。所以这个教训它仍然是根刺儿，没有被历史软化。有些道理没用了，我们今天可以不说了，但是有些道理今天还在这儿支着，你稍微不小心扎你啊。康诰曰：“为命不欲长。”康诰说了，天命不是长的。什么意思？老天今天眷顾你了，不是永远眷顾你。有德你眷顾，无德失去。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为善以为宝。”这是国语里边呢，就是经典里讲说我们楚国没有宝，我们没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们只有善，这是我们的大宝贝。还有就范是重耳的舅舅，晋文公的舅舅，说亡人无以为宝，人亲以为宝。我们这些逃亡的人没有宝贝，但是我们有一种亲善的态度，我们这种亲善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宝贝。接着那又讲到另外一种德行，秦氏是秦穆公时代做的。秦穆公打崤之战不听老臣的话，打了最后一个在崤之战，人家摆了一个口袋阵，披马之轮不返，全都覆没了，只剩三个将军被人抓了以后又放了回来了。这个时候秦穆公把这个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没有怪罪手下大臣，但是发了一个誓，这个誓啊有对这场失败一个反思和对责任的一种明确。其中谈到了一个观点，儒家很在意，说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计，其心修修焉，其如有容焉。说一个人假如有这么一个大臣，没有什么本事，但是 他有什么宽大的心胸，能够包容。尽管他技术层面差，这也是个宝贝。说这种人是真正的大臣。说人之有计，若己有之；人之厌胜，其心好之。不斥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上矣有利哉。说这种人对别人的好就像自己的好，别人的技术，别人的技能，哎呀，就像自己一样的技能那样爱护，别人的身上的美德才干就像自己有一样，而且好话，别人说出的好话就像自己说出来的一样，包容他。说这种人能保我的子孙黎民，对我的子孙黎民大有利。反过来，人之有计，冒机以误之；人之厌胜而为之，彼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假如另外一个人啊，小心眼儿，专门嫉妒别人，别人说点好话赶紧给遮掩下去，别人有点好行为赶紧的啊给他遮盖，就是把所有人的美都当成自己的敌人啊，嫉妒。另外，作为大臣的，别人的才干他不向大臣推荐，这种人是不能保我子孙黎民的。强调了什么？强调了一种对贤才美德的要有包容心，作为大臣要向君主推荐，这也是一种德。接着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说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服人之性，灾必逮其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交泰以示之。说仁者只有一个有仁爱心的公正的心，才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好，对待别人的不好。所以能爱人能恶人。说呀，见贤有贤才了，我一定要举，但是啊，我举了我没这个条件，举不上去，或者我举了也不被重用，这个呀，可以是我的命，因为我自身条件不够，我举了不被重视。但是啊，如果你见了不善的，你不能远离他或者斥退他；见了善的啊，你不能够去亲近他，去发挥他，这可是你的过错了。因为什么？有贤才举上举不上，你说话人微言轻，这是你的命，因为你地位在这儿。但生活中，见到恶的要远离他，斥退他；见到善的，要亲近他，完善他，化为己有。这可是你可以主观能动性的。如果你不这样做，便是错误。其中里边有些话最有光彩的，就德是根本。不要把财，把这个手里有钱当成天字号的一号事情，容易丧失了民心。孔子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整天利字当头，多怨恨。你怨恨别人，别人怨恨你。人类是因为我们自身软弱，我们跑不过狮子老虎，我们因为软弱，但是我们有智慧，我们结合起来，所以大家互相信任，互相依赖，构成一个我们生活才强大起来的。下面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有德行的人是让财，让所有的物质的东西为自己的主体服务，没德行的人是拿自己这个命换钱。有的时候你贪污盗窃，不是拿命换钱吗？逮着是要枪毙的，是要坐牢的，这就是有德和无德。接着啊，畜马胜不察于鸡豚，伐兵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也就是大夫之家、富贵之家，你就不要再整天养鸡养豚了，养猪了。为什么？与民争利。百乘之家诸侯了，差不多是个小诸侯了，不养聚敛之臣。所以下面就说到了啊，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要把道义放到第一位。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当然这个话说的骂人有点过，是指他主要指的是国家那些聚敛之臣。汉武帝打仗大修宗庙，花空了，把这个转嫁到小民身上去。宋真宗因为打败了澶渊之盟以后心里亏，干嘛去封禅，搞什么碧霞词，什么降天书，把国家花空了，都会转到小民身上去。国家这句话，你要是不怕亡国，你就欺负民众，啊，反正就死得快点啊。所以这儿都是告诫，啊，告诫这种人，说小人之始为国，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儿强调了一个义利之辩，强调国家应该建立在公正的这种大义之上，啊。